我寂寞，有谁来安慰我？自从你离开我，那寂寞就伴着我。如果没有你，日子怎么过？往日的